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服务员， 哎，来了。 哎，点菜，点菜。这个。 您好，您所点的菜品已经够几位食用了，建议您等菜品不够时再添加。您好，请将剩余饭菜打包回家。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有一种公益叫光盘。当你就餐时听到这样的提示，请积极配合正在进行的光盘行动，让以俭养德成为我们的生活新时尚。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6月14日，星期三。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财政部目前发布消息称，中央财政已下达补助资金9.3亿元，用于支持体育部门所属1257个大型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财政部12日发布消息，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16073亿元，同比增长3.7%，增幅持续下降，主要是受到相关经济增速放缓、经济指标增速放缓、减税降费政策等影响。中国社科院发布最新报告称，5月热点城市的房价涨速整体回落，北京房价环比出现首降，环京房价出现大幅下跌，其中廊坊下跌8%，北京下跌4.09%，天津下跌1.97%，但是重庆、广州、青岛、成都、济南等城市房价环比涨幅仍然偏高。据商务部监测，受到鸡蛋价格持续不振等因素的影响，上周全国食用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比前一周下降0.1%，生产资料市场价格指数比生产资料市场价格指数比前一周下降0.5%。有媒体报道，共享单车企业摩拜 OFO 正分别寻求新一轮6亿美元、5亿美元的融资，这意味着共享单车的烧钱大战仍将持续。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清风袭来，树叶摇曳的流光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记忆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带着轻柔的旋律，让人们细细的记忆慢慢溢满心间，浪漫而又充满着温馨的片段，如一张张光盘，一旦精心的读取，就会清晰的显现。带上耳朵去旅行，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每一座城，每一首歌都有它独有的味道。欢迎你在整点之后继续来锁定收听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酸斐。在节目一开始，你要告诉你消息，现在只要拿起手中的手机，下载一个软件叫蜻蜓FM，找到北京区，选择品味1033，就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另外呢，你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品味1033，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然后呢加关注参与活动，就将有很多礼品要 送给你。 需要安慰的字句，就算需要很多运气，我永远不放弃拥有幸福的权利。等你愿意，我就愿意。就在第101天，等我慢慢睁开眼，哦，也许你就会出现。失败了101天，却要不断的训练，什么才给我些时间？每一段都是新的体验，一转眼又跨了一年，昨天的是为了要让自己到明天更勇敢一点。就在第101天，等我慢慢睁开眼，哦，也许你就会出现。要在第101天和你再跨到明天，这世界最高的爱恋。 需要多一点信念，yeah,

车当中，你知道吗？其实世界上很多东西呢是可以挽回的，比如说良知，比如说体重，但不可以挽回的东西会更多，旧梦岁月，对一个人的感觉等等。放弃一个很爱你的人并不痛苦，放弃一个你很爱的人才是一种痛苦，对不对？ 有些故事就在平凡中被传说，爱都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其实你我都经历过最难的，就是舍得，舍得让爱挣脱你的手。就像小说，结局留在最后，怎么愁，怎么做，怎么纠结，结果任你左右。我沉溺在小说，不愿为他泪流，任他哭，任他笑，任他躲在其中，找回我自由。小说有结局留在最后，怎么收，怎么做，怎么走，这结果任你左右。我沉溺在小说，不禁为他泪流，任他哭，任他笑，任他不再其中。

其实你知道吗，你永远也不知道你最终走向何处，或者是最终结局如何，所以你要做的就是把你所知道的现在做到你能够做到的最好，不要为了某一些事情要求自己必须压抑或者是忘记以及强迫什么的，顺其自然吧，很多时候需要放开才能够真正达到你的意愿。 不对吗，最害怕实话，面对他就成了哑巴，而不说话又只会一步步走回最初我们停下的地方，过了解答，心醉心醉，怎么变心碎心碎？怎么有人流眼泪？怎么会如此狼狈？我们心醉心醉。成全谁，假装不需要安慰，遗憾吗，走遍了童话，送给他你写的手札，是写够了挣扎就学会习惯它，麻木学会不牵挂，心醉心醉，怎么变心碎心碎？ 时间的爱情，要想清楚，要一步一步，等缘分都停住，才有真的幸福。 干嘛要想得很美，想得很远，只要这样有感觉， 吻一下，拥抱一下，就算我誓言。 一恋爱我不撒娇又耍赖，一恋爱我会体贴又关怀，感觉情缘消失也变得浪漫，听闻笑话都能笑到流汗。 一恋爱我的人会亮起来， 一恋爱我会活得更精彩， 热恋的人总会特别可爱， 会小小有翅膀停不下来， 我将来恋爱。 在挖你草根的奶茶，我把你全把忘他。我天天睡了又吃就睡，没有一个正面的妈妈。Say you lost me, keep me, 你的性格不是完美。Say you better stop, keep me, 把你走进我的世界。我犯贱 ，You went out for the year, we don't you be like this is really true. I say I don't know, can't tell you right now, but you can simply my boo. It's just like something about you makes me feel oh so good. So just young, don't want to be big, we ain't stopping, you cool, cool, cool. 一见钟情，要一见钟情，一瞬间就决定，才是真的爱情。 要想清楚，要一步一步，连缘分都顶住，才有真的幸福。 干嘛要想得很美，想得很远，只要这样有感觉， 吻一下，拥抱一下，就是我誓言。 一恋爱我会撒娇又耍赖， 一恋爱我会体贴又关怀， 看着情人消失也变得浪漫， 听闻笑话都会笑到流汗。 一恋爱我的人会亮起来， 一恋爱我会活得更精彩， 热恋的人总会特别可爱， 微笑像有翅膀停不下来。 一恋爱我会撒娇又耍赖， 一恋爱我会体贴又关怀， 感觉情人消失也变得浪漫， 听闻笑话都会笑到流汗。 原来是两个人互相依赖， 恋爱是默契好过双胞胎， 有另一半总会勇敢起来， 可以达到最幸福的未来， 我将来恋爱。 好运连连，五彩双色球1300万彩票送送送，6月7日起双色球满20元赠送3注单式票，满50元赠送14元复式彩票，福彩双色球喊你来领奖。福彩双色球幸运大抽奖 ，vivo X9 Plus 手机每天送。6月7日至7月6日，购买双色球单张单机20元彩票即有抽奖机会，还在等什么？快去河北福彩官方微信公众号和订阅号参与活动吧。 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家人的陪伴。从金融街海景空域出来，悠闲的漫步沙滩，尽情的享受海风的吹拂，海浪的拍打，近处飞鸟盘桓，远处帆影点点，海天一色。在有马尔代夫之称的惠州 4A 滨海旅游景区旭苗湾，我找到了值得一生去珍藏的人间胜景。以喜来登酒店为代表的国际五星级酒店群、会议中心、游艇俱乐部等高端配套，成就金融街海世界滨海生活典范。 广东惠州，深圳东进战略首站城市，深广惠一小时生活圈，出则繁华，入则宁静，让碧海蓝天与城市繁华完美融合，给您一个理想的家。 看美景，吃美食，享受碧海蓝天。购房报销往返费用，惠州看房报名电话：廊坊0316715530，715530。详情搜索宜居惠州，关注置业公众号宜居惠州的宜是迁移的宜，惠是实惠的惠。 幸福与陌生是始终难幸福难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小时伤口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餐，我们都来听了 早知你对我不是真意，我就不会这样轻易的爱上你。如果真有情，为什么悄然远离去？事到如今，只有自己怪自己。心有难，偏偏我还想念你。担心我难，谁叫我喜欢你？担心我难，只有把这一份情，悄悄收拾起，深深埋在我心底。想你，如果真有情，为什么悄然远离去？事到如今，只有自己怪自己。担心无奈，偏偏我还想念你。担心无奈，谁叫我喜欢你？担心无奈，只有把这一份情，悄悄收拾起，深深埋在我心底。担心无奈，担心无奈，谁叫我喜欢你？担心无奈，只有把这一份情，悄悄收拾起，深深埋在我心底。 以来我都会觉得，就算全世界都在否定你，你也要相信你自己，不要去想别人的看法，旁人的话不过是阳光当中的尘埃，下一秒可能就会被风吹走。这是你的生活，没有人能插足，除了你自己谁都不重要，不是吗？悲伤尽情哭的狼狈，泪干之后呢，仰头笑得仍然灿烂，一直往前，激发生命所有的热情。年轻的就是不怕跌倒，永远的让自己活得很漂亮很漂亮。这里是品味133城市声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孙北，我们下城市再会。 王子骑白马，月亮不见了，黑马你总是追着一把，有多傻，小时候的记忆毫无价。孩子们玩耍，双脚去写下，小心让我想起童年暑假，那个属于我们的童话。 现在是北京时间20:20。 华灯初上，在城区中心的人民公园和文化中心广场，有不少散步的人群，有幸福的一家人，也有甜蜜的情侣。最热闹的就属跳广场舞和健身操的队伍了，有动作轻盈的年轻人，有鹤发童颜的老年人，也有蹦蹦跳跳的孩子，可谓是男女老幼齐上阵，大家一起笑开颜。他们没有专业的舞姿，却跳出了三河人的骄傲和幸福。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走京秦高速公路三河段向东过段甲岭收费站200米，公路就被前面的山峦阻断，这就是被称之为断头路的京秦高速第二个断点。京秦高速迄今连接段三河市段甲岭段，再向前走就进入了这个长3.8公里的断点施工地段甲岭互通主线桥施工现场。在京秦高速迄今连接线段的段甲岭互通主线桥的一处施工工地，工人们正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混凝土墩柱的浇筑工作。大桥墩柱有的已经高达30-40米，还在不断地向东延伸。施工单位负责人指着东面的50-60米高的山峦说，这座山也将被夷平，就与京秦高速天津济州段连接在一起了。在另一工地，工程进度进展较快，巨大的墩柱上工人们已经开始架设吊装桥梁，很快进入铺设路面的中期工序。位于我市境内的京秦高速京济连接线段总计全长4.988公里，全线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设计，设计时速120公里。这个断点打通后，京秦高速西起北京东六环，东到天津济州区将全线贯通通车，将极大地疏通缓解并行线京哈路102国道的拥堵现状，并对北京东六环车流压力有一定的疏解作用，将极大地改善居住在燕郊、三河、大厂的进京工作人群的出行，无论进京还是入京，都将缩短出发地和目的地至少1/3以上的时间，真正打造出京津冀一小时生活圈。现场高速管理处的负责人表示，目前工程进展顺利，稳步推进，将按计划如期在年底建成通车。届时京秦高速将如一条金线，把沿线的北京、燕郊、三河、天津、玉田、遵化和秦皇岛珍珠般的串联起来，并辐射东北，对促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交通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日前，廊坊市安监局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媒体三河行活动，廊坊各家主流媒体来我市对安全生产相关工作进行采访报道。副市长马梅雨受邀参加活动并接受廊坊电视台采访。结合正在进行的全国第16个安全生产月活动，我市安监局在西市区繁华路段设立了安全教育宣传台，摆放安全教育展板，向过往群众发放宣传资料，宣传党和国家的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加强安全生产的重大举措。对于强化全民安全意识，提高全民安全素质，推进安全文化建设，促进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好转，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意汽车是我市一家较大的综合性汽车销售服务公司，在这里市安监局工作人员对修理工位、抛光工位进行了安全检查，查验了相关台账，向公司负责同志讲解了有关安全生产的注意事项，让企业负责人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在中科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市安监局工作人员查看了狂犬疫苗车间职业病危害告知卡和设备检修记录，详细询问公司员工对消防器材是否熟练使用，并向他们进一步普及安全生产常识。六

手写着它，摊开的双手，空虚的无奈，我的午夜有着深深的感慨。 限速和气温一起飙升，白天追着蓝天白云，夜晚枕着漫天。

没开口却有感觉，爱情最害怕犹豫，再回头只能怀念，寂寞因你而强烈，熬不过漫长午夜，天涯等不住思念，渴望着他年他月再相见，到那天绝不再让你走过我身边，沉默的习惯愿为你改变，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不怕承认对你有多眷恋，想你的时候不怕你能收到我的真情留言，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管你是否愿分享每一天，我的遗憾变成感谢，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不怕承认对你有多眷恋，想你的时候盼你能收到我的真心留言，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管你是否愿分享每一天，我的遗憾变成感谢。 今天聊到的话题是说，如果有机会可以改变过去的一件事儿，你想改变什么，并且说说为什么。这时候看到爱吃饭的树袋熊说，不知道，没有什么特别想改变的吧。看到这个话题之后呢，仔细想了一下也没有想到什么，至少我很感激这一路遇到的那些人。问了一下同桌，他说如果能改变，他希望没有谈恋爱，那么至少他们还是朋友，现在每天都能见到的却像是陌生人，好尴尬。就是有时候呢，从朋友变成恋人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儿，但是从恋人然后再变回朋友呢，那就是更难的事儿。

我总觉得如果把四季听成一首诗，那么夏天一定是最美的那一句。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为你的微调。 忽然之间，天昏地暗，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我想起了你，在想到自己，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怀念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最终会消失，不想一路走来珍惜的回忆，没有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就是说如果有机会可以改变过去的一件事，你想改变什么，并且说说为什么。这时候看到 Caroline 说，如果有如果，我想我不会在他喜欢我的时候轻易拒绝他，可能是没有做好准备却终究错过，就像那句歌词唱的一样，或许命运的牵只让我们遇见，两年多的时间也没能忘掉，又或许只是这个时候才会深刻的体会到那一句，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吧。哇，我看来你也很喜欢陈奕迅的歌哈，陈奕迅这首《红玫瑰》唱的真的是淋漓尽致，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这里是品飞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孙斐，我们明天见。 时间已过去多少年，如今的你们在哪里，经历着什么样的故事，什么样的

是你。